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16回，谢涛面露喜色，尚未接话，谢志芳便拱了拱手，直言相拒道： 郡主乃天皇贵胄，恕在下不敢高攀。 三位小郡王护妹心切，不约而同地黑了脸。排行最大的那个说： 谢将军如今是从二品的要员，又战绩斐然，功勋卓著，高攀二字从何说起？难不成是嫌弃我妹妹误入烟花之地，配不上你，这才随便找了个借口推脱？ 司礼不得胡言。 七王爷低声斥责儿子，脸色却也有些不好看。眼看场面闹僵了，谢涛连忙跳出来和稀泥： 王爷息怒啊，这个孽障不省事，最好胡言乱语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婚事如何由得了他自作主张？我觉得郡主极好啊。 我已有了意中人，发誓此生非他不娶。 谢之芳打断了父亲的话，面色冷意，直言相告： 昨夜搭救郡主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不足为道。郡主性情真烈，以死相逼，因此还是清清白白的女儿身。若是有人质疑非议，请为嬷嬷过去一验便知，王爷和郡王不必为此忧虑。 他这一番话乍一听是好意，仔细一品便觉出不对来。这摆明了是怕七王爷等人诬陷他夺了郡主清白，强令他负责任呢。 哼，你常年在外带兵打仗，连个丫鬟都不带，哪来的什么意中人呢？ 谢涛不愿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，觉得自己这个儿子越来越不服管教，急慌慌给他拆台。谢夫人却是知道继子心思的，用力扯了扯谢涛的袖子，不许他多管，又和和气气地安抚七王爷，说话虽然含蓄婉转，意思却很明白。孩子已经长大了，父母做不得他的主。再者说，强扭的瓜也不甜，还是要两情相悦方能长久。七王爷被谢之芳驳了面子，连茶水也未用，便拂袖而去。谢涛在家里气得跳脚大骂，谢之芳叫他唠叨的烦了，将腰间佩剑苍啷一声撂在桌上，喝道： 说完了没有？在我面前逞哪门子威风？记吃不记打是不是？ 谢涛看着儿子阴沉沉的脸色，后知后觉地想起那一年被他用剑抵着胸口的恐惧，余下的话堵在嗓子眼里，吐又不敢吐，咽又咽不下，只好自认晦气，扭头往书房寻他的美妾去演。谢之芳本以为风波已平，没成想季思明好梦成空，在家里哭了三四天，竟然相思成灾，一病不起。七王爷急得嘴角出了一溜料泡，请遍了长安的名医，依旧不见起色。他爱女心切，索性豁出老脸，往陛下跟前求了道赐婚的圣旨，誓要做成这桩婚事。圣旨传到谢府，谢之芳立时大怒，跳上马去直奔宫城，在大殿前长跪不起，公然抗旨拒婚。七王爷这些年谨小慎微，深得陛下信重，手里掌握着三千禁卫军，镇守皇宫城门，若是能将他也拉入自家阵营，将来夺嫡之时必能如虎添翼。因此对于这门婚事，宁王也乐见其成，忙不迭地拿了腰牌入宫，亲自劝说于他。谁成想一向十分得用的心腹爱将这会儿却犯了倔，拿出当年当众殴打季温瑜的魂不吝气势，梗着脖子道： 微臣已有心一致，就算娶了郡主也不过拿他当个摆设，绝不会碰他一根手指。七王爷忍心让郡主一进门便守活寡吗？ 七王爷被他气得浑身发抖，爱着女儿多年心病，少不得忍气吞声道： 你喜欢哪家的姑娘，娶进来做妾室便是。 敏仪心性简单，至纯至善，必不会苛待了他。往后你在外领兵，他们俩还能做个伴儿，妻妾和美有什么不好？ 我却不愿让我心爱之人受这样的委屈。 谢之方当着皇帝陛下的面，冷冷地看着七王爷道： 王爷若非要强人所难，不如摘了我项上人头。 他话说得决绝，宁王也不好再劝，又要周旋陛下和七王爷的脸面，只得训斥了几句，让侍卫们将他拖到殿外，结结实实打了一把军棍。谢之方十分硬气地受了这场刑罚，浑身被汗水和血水打湿，最后连站都站不起来了。宁王唉声叹气，到底是爱惜他的才干，替他向陛下求了情，令人将他抬回家去养伤。谢夫人见了这副惨相，吓得花容失色，暗地里拭了一回泪，实在心疼他，便在给谢之真的书信里提了这件事，试探他的反应。谢之真看完信，内心五味杂陈，说不出话来，夜里挥退侍女，偷偷哭了半宿。他本以为那些荒唐的情谊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化，然而无论是弟弟妥善周密的保护，目的明确的安排，还是魏恒话语中透露出来的讯息，都在逼着他面对真相。弟弟的满腔痴心如今都记在他身上，志在必得，誓死不渝。听母亲说，敏仪郡主是位很好的女子，心思单纯，美貌温柔，又极具才情，满心满眼仰慕弟弟。若是他们姐弟俩没有发生龃龉，他能够寻一个那样的娘子，自己一定会觉得欣慰的。往后在九泉之下见到养母，也算不负他的嘱托。可是弟弟为了自己，竟敢公然抗旨，遭了那样的毒打。他已经相信了，他不是一时心血来潮，而是情根深重，却忍不住又自责自苦，觉得他落到如今的境地，全是自己的过错。如果他寻到了一个好归宿，弟弟有没有可能逐渐放下这段注定不被世人理解的感情，和郡主那样秀外慧中的女子喜结连理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呢？过了半个月，谢之方把伤养好，随宁王回了辽东大营。一辆马车遥遥地在队伍后面坠着，数十名护卫前呼后拥，好不气派。宁王往身后看了一眼，摇头叹道： 明堂啊，我那位堂妹似乎跟了上来，莫不是要跟着咱们一块去驻地？ 谢之方心里悔恨不已，见敏仪郡主依然阴魂不散，脸色顿时沉下。如果早知道有此麻烦，当初不如将他丢在洪秀昭自生自灭算了。他一脸漠然地说道： 与我何干？ 宁王接过这个话头，好奇地问： 明堂，你中意的是哪家姑娘？怎么从未听你提起？如今你也到了成婚的年纪，等下次咱们回来，本王为你们主婚可好？ 谢之方闻言勉强挤出一个笑脸，敷衍道： 战场上刀枪无眼，我日日在刀口上舔血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岂不白白耽误了他？还是等到战事平定，蛮夷臣服之后，再请殿下主婚吧。 且不提敏仪郡主痴心一片，在辽东大营附近买了个小院住下，每日里去瞧谢之方练兵，为他送衣物送食水，便是屡屡碰壁，依旧锲而不舍。单说这一年天下大旱，河落海干，到了秋天，百姓颗粒无收，饿殍遍地，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。陛下沉迷于采补之道，无心政事，官员们多有中饱私囊、失位素餐者，难民阻塞路途，怨声载道，隐有天下大乱之象。临安城，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难民挤满了大街小巷，一个个面色青黄，有气无力，被逼得急了，卖儿卖女者也不在少数。大小官员们一进装死， 富户们闭门不出，唯有宋家有悲天悯人之德，倾了半数家资往临近城镇高价采购粮食，在临安城设了几十个粥棚，每日两顿周济灾民。谢之真关闭了自家粮店，将所有丫鬟小厮们都派出去帮忙，见人手实在不够，自己也戴了帷帽，亲自往粥棚里去，和初一十五站在一处，为饿得面无人色的百姓们发放白粥和馒头。他在这里见遍人情百态，有醇厚老实些的拿了馒头跪地给他磕个头，连声念叨大慈大悲的活菩萨，有满脸麻木的拿了粥扭头就走，也有刁钻奸猾的不止不知感恩，还要横挑竖拣，嫌粥里的米太少，馒头不够分量。有一日黄昏，将最后一个馒头发放出去，谢之真见难民们一个个有气无力，有几个还出现了高热咳嗽的症状，心知大旱之后必有大疫，思忖片刻，走进斜对面的药材铺，打算买些强身健体的中药添进粥里。那药材铺子有三间房大小，一个个四四方方的檀木格子贴墙摆得整齐，散发着浓郁的药香。一个穿着蓝色布袍的年轻人站在柜台后面，生得浓眉大眼，十分精神。他手里噼里啪啦地拨弄算盘，显然是精于此道。听到脚步声，抬头笑道：“ 姑娘，要抓什么药？有方子没有？” 笑容清爽干净，声调也悦耳动听，带着不令人反感的热情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